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 特備節目神秘之是第三節，今天主題就是宇宙大爆炸的回響。咁頭先到尾嗰時，我哋就提過呢個 LIGO 啦，或者點都好，唔識讀啦。總之佢全名就 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 Wave Observatory。咁有幾樣嘢咧，其實喺度咧就要即係講俾大家聽啊。第一樣嘢咧就你睇個英文名嘅時候咧，其實你要記一記，因為呢個 gravitational waves 唔係 gravity waves 啊，好多而家寫新聞英文新聞人都搞錯呢樣嘢啊。gravity waves 有日常我哋見到噶啦，即係譬如啲潮漲潮退啊一啲， 即係甚至乎本身海嘅波浪，我哋會話係一個因為重力而產生水上面嘅一個波嘅結果。咁我哋統稱嗰啲來自重力原因而產生嗰啲波浪就係 gravity wave 咯。係 啦， 即係甚至乎我會話一個咁樣嘅鐘擺其實一個。即出嚟呢種擺動都係可以話一種 gravity wave 咁樣，咁但係今次講呢個係 gravitational wave， 係重力場上邊自己嘅一個移動。 咁嗰樣嘢咧可以講係無形噶啦，即係你經驗上你未必一定感受唔到出嚟嘅。 但係可講得仔細少少嘅，其實就係話咩叫做重力場上邊嘅嗰種咁嘅波動咧，就係、你會發覺咧佢突然即係突然之間。有一個即係一個波傳遞嘅嚟嘅時候，有啲起伏，嗰啲起伏係乜嘢起伏呢？係時空扭曲嘅起伏。突然之間個空間咧扭曲少少，平直翻再扭向第二個方向扭曲。 咁呢個就攞命啦！即係咩叫時空的扭曲的？ 甚至乎時間仲奇妙啊！真係突然之間嗰下個時間快咗慢咗又快翻咁樣，即係會係一種咁樣嘅波動。 我諗亦都懷疑咧，就是、可能呢個所謂嗰個波動啊，或者 warped time space 咧，令到阿 Kifon 有呢個動力去寫一個。關於時空旅行的一個小說，咁嗰個應該我哋再提少。但係咧，最成件事話我而家喺香港嘅中文報紙捉唔到嗰個成件事嘅精髓，嗰個最重要的地方就係點解呢件事上面阿 Keep Fun 呢個 project 係塔 Q 嘅。所以塔 Q 意思就話佢抌咗咁多錢落去，原來最先引證到呢樣嘢就唔係佢，就發現一個另外一個唔好花錢，亦都係一個簡單得多嘅一個 project。點解會咁樣？ 呢个又要提一提另外一部分啦。呢个首先即系界一界定清楚啦。其实就算睇呢本书或者坊间好多讲呢啲重力波嘅呢啲书咧，都有一个即系我有一个观察就系话，通常佢只会讲 keep form 入 系啦。你睇而家所有而家出版嘅书，包括我睇嗰啲通咗啲，全部系讲 keep form， 唔系讲 系啦，讲 keep form 嘅嗰个 LIGO 嘅 project 咁因为嗰个咧好直接入到路嘅就系、是。我真係擺嚿嘢去直接落去啊嘛，咁但係佢其實呢本又難得我揾到一本就係話喺臨尾嗰一兩個 chapter 都會提到會唔會除咗呢個直接嘅度法，我擺嚿嘢喺度等佢震呢個咁嘅直接度法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喺宇宙學嘅研究都可以幫手去印證呢樣嘢咧？咁喺呢本嘅最後一兩個 chapter 佢有提到，咁佢俾咗一個。即係啲好簡單嘅 hand waving 嘅計算，咁偏偏今次就係由呢啲咁嘅宇宙學嘅研究嗰度幫我哋去印證到呢樣嘢。當然佢印證嘅方法就唔係話直接度得到，而係咧佢喺另外一啲喺觀察宇宙度出嚟嘅一啲數據，主要係温度嘅數據，同埋温度嗰啲。温度就通常由個光嗰個反映出嚟，由嗰個光本身嗰個嘅偏振嘅性質個 polarization 啊，我叫，而去結論得到咧。在宇宙創生的時候一定曾經試過有個重力波的干擾，否則我沒可能看到這個這樣的溫度分布的 pattern 的。 就我們現在沒有一張照片給大家看到。 是啦是啦，其實現在可以有一張那個關於宇宙那個溫度那個那個 水。這個是溫度來的，這個不是那個波。 但是在圖那裡呢大家會看到就是說呢在嗰、那個温度，你見有啲深紅色嘅地方，同埋一啲黃色嘅地方。黃色嘅地方光啲，就係一啲稍微熱咗少少。深紅色嗰啲咧，就係凍咗少少。咁俾個數字大家啦，就係那個平均温度咧，係大約零下270度左右，或者用開 始温，最接近絕對零。 比起絕對零度高咗2.725度。咁嗰啲紅色話凍咗少少嘛，咁係2.725幾幾，即係比起一個平均數小數後第五個位嗰個低咗少少嘅啫。咁然之後高咗嗰啲咧，又係2.725幾幾嗰度咧係第五個位度高咗少少。咁而你大家睇到好得意嘅呢個圖咧，佢仲會係有一個部分就係上面好多橫橫直直嗰啲間。 咁嗰啲間係咩意思呢？其實就係、是、當我度呢個温度嘅時候呢，我係透過度佢嗰個微波背景輻射，即係話度佢本身嗰個光波而得出嚟嘅温度嚟。咁呢啲光呢，除咗會多啲少啲就反映温度之外呢，就佢個光本身嗰個偏振嗰個形態、即係我諗如果大家有影相嗰啲咩有 polarizer， 其實就係講緊嗰樣嘢，個光佢係感振定係感振咁、然後呢，我將成個天空嗰種咁樣嘅偏振嗰種角度全部度曬出嚟之後呢，就睇下上面呢咁有幾多叫做 emo 同 bmo 嘅嘢，咁我哋可以轉一轉另外一張圖去睇睇、即係 上面嗰張就 e 啦， 系啦，下面嗰张就 BMO， 咁你发觉就系嗰啲横横直直嗰种分布、，EMO 好特别嘅，或者咁讲 ，EMO 同 BMO 佢都有个旋转对称，兜一个圈咧，你会发觉冇乜分别，但系 EMO 咧就会有左右上下对称，但系 BMO 咧就冇左右上下对称，咁、我哋大体上就希望用呢一两种咁嘅方法嚟去帮我爱问一下天空上面呢啲横横直直嘅 pattern 有几多系 EMO， 有几多系 BMO？ 但我听你讲，其实要度嗰啲好好精细， 好精细嘅。讲紧如果度温度嗰个高低差异系少数后第五个位，要感受到埋入边有几多系 emo 咧，你要度到少数后第六个位。 哦、 今次讲紧度 bmo， 就系要去到少数后第七个位咁滞嘅一啲咁样嘅起落嘅差异。咁、而呢正正就系呢个 bmo 咧，我哋有一个好好嘅即系宇宙物理，尤其是由广义相对论得出嚟嘅理论，就系话咧呢啲 bmo 咧，只可以有两类可能性。去產生佢，而兩類可能性都係由一個重力嘅效應而產生。咁一係有啲叫做重力透鏡嘅現象啦。 gravitational lens 係啦。咁、而今次睇到就係話咧，由宇宙創生嘅時候嗰、那個大步漲階段去俾出嚟嘅呢個重力波嘅痕跡。咁佢哋會有唔同嘅 signature 嘅，雖然有兩個機制都產生到呢啲咁嘅 BMO，但係譬如話喺嗰啲重力透鏡 gravitational lensing 產生出嚟嗰個 BMO 嗰個漩渦型嗰個咁樣嘅圖案咧，就係、比較細嘅，比較 local 一啲嘅。但係咧，如果喺嗰個由宇宙創生出嚟得出嗰個 BMO 咧，大家會當時理論預測咧，會喺一個比較大嘅尺度嗰度出現，就會一啲大型啲嘅漩渦，即係頭先嗰個橫橫直直上面你會見到啲比較大嘅漩渦。而今次亦都度到嗰個漩渦嗰個強度咧，比佢哋預測想像中強。而家好肯定係一定有噶啦，唔係零噶啦。咁、但係咧，而出嚟嗰個漩渦嘅旋度亦都比想像中大，亦都印證咗就係話，當初在宇宙暴漲階段的時候那個的重力波形成而給出來的干擾比我們想像中強，甚至乎呢一些我都超出了我自己認識 的範圍，就是說、甚至乎幫我們限制到究竟這個暴漲出現在一個什麼的階段。 剛才那些技術上 很強，我們稍後時間我們會稍後詳細解釋整個對宇宙誕生的個含義是什麼，但系咧，而家度到呢個咧，我哋可唔可以咁講？呢、這個唔係一個直接嘅證據嚟，呢、這個只不過係環境嘅證據。 哦，係啊，呢樣真係係啊，呢樣要講翻添。而家就咁講嗱，頭先如果大家明即係明唔曬話咧，咁我好簡單將佢講一次就係、話，我哋其實係睇緊宇宙創生時候嘅嗰啲重力波，佢點樣影響到成個宇宙嘅温度嘅分布。我哋今日就睇到由宇宙個温度嘅分布。啲光線偏振嘅一個嘅特色，嚟去睇翻，原來係重力波流落嚟嘅痕跡。而我哋好相信就係話，除咗重力波以外，唔會有其他原因產生到呢個 BMO。 即係簡單講啦，嗱，而家係間房，咁我哋咧就唔可能長時間喺度咧睇住有冇人入嚟。不過咧，我哋臨走嘅時候，我哋審曬地下審曬喺沙度。 係啦，係啦。 咁啊，第一翻嚟，我見到啲鞋印喺度。 係啦。 我鎖住道門。 係啦。 我唯一一樣即係一個推論就係、有人行過入嚟。 我哋而家就係度到個鞋印。 係度到鞋印，但我唔度到個人，我唔係度到個人。 其實阿 Keith Don 佢希望就度到個人。 係啦，因為我即係生擒呢個人。 生擒個重力波就直頭睇到佢點樣震。 睇到點震。 但而家就係話我睇到佢震完之後流落嚟。 嗰、那個。 嗰剩翻落嚟嗰個喺宇宙温度分布嘅嗰個鞋印。其實就咁嘅。 但係呢個唔緊要啦，就係好多時咧做呢啲研究咧，甚至數學上都係啦。即系你揾晒所有嘅可能性，呢件事出現咗，我哋揾到呢個痕跡，排除晒所有不可能可能性，剩得落嚟嗰個必然係嗰個原因嚟。 因為類似情況我們，我哋都有講過，之前我哋好多集講過一啲譬如Higgs boson 希格斯波色子， 到而家都唔係話真係見到一粒 呢粒嘢㗎。 有人真係捉到一粒呢喺度撞落個樽度俾我哋睇呢，唔係嘅。其實係睇到佢由佢衰變出嚟嘅嗰個軌跡，而去追返佢嗰個能量應該係原先未衰變時候係有咁多，而又符合嗰個 Higgs boson 嘅想像。咁我哋就話揾到㗎 啦。咁呢個喺科學研究入面呢，呢個係合乎規例嘅。咁所以我哋到依家我哋即係假設有呢樣嘢先啦。 係 但個問題就係頭先你提到呢，就話咦，佢宇宙大爆炸嘅時候咧就震過咁樣，咁我哋由此推論有呢樣嘢。但係 Keith Fong 當其做，好似佢唔係諗呢樣嘢，佢又諗另一樣嘢，就話，譬如呢個天文上或者一個即係宇宙入邊有啲特殊嘅一啲天文現象，而導致到有呢啲嘢出現。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兩個黑洞相撞。佢係咪諗過呢樣嘢先？ 其實佢要諗到呢樣嘢就。你話又唔係太難嘅，佢當然係第一時間係諗呢樣嘢，呢個亦都係同 Keith Fong 本身個研究。 亦都即係再睇啦。佢除咗頭先我哋講嘅專家，佢亦都黑洞專家嚟嘅。唔知點解佢咁多專家？ 黑洞中子星嘅專家。咁其實我頭先先講過，跟佢個師兄就跟佢做中子星嘅研究啦。咁咁講翻啦，頭先咧，我話就話 Keith Fong 佢企圖用個直接方法去度啊嘛，就希望有個重力波打到埋嚟我呢件實驗物嘅時候就去錯喐佢嘛。咁究竟世界上或者呢個宇宙上有啲乜嘢經常發生嘅？ 即係除咗宇宙大爆炸之外，仲有啲乜嘢可能性導致有啲？ 有啲咩大規模嘅宇宙事件令到可以產生到呢啲重力波咧？咁一定係講緊一啲重力本身有好大、好激烈嘅現象，佢從而令到成個時空可以為佢而震一震。咁其中一樣嘢就黑洞對撞咧。或者弱少少嘅。超新星爆發可能都有，但係更加如果更加激烈嘅事件嘅，大家諗到就係嗰個中子同中子星對撞啊，黑洞同黑洞對撞啊，咁呢啲咁嘅事件，因為咧基本上兩個黑洞繞住大家轉嘅時候咧，周圍嗰、那個即係佢會有一個好穩定嘅一個重力波嘅漣漪係好周期性排出嚟嘅。即係如果大家知道咩叫中子星嘅話，都知道中子星本身又旋轉極快。 唔係呢個其實唔係大家知嘅，你要講少少咩叫中子星。 中子星係啲即係咁有個印象就係一啲比黑洞冇咁勁嘅嘢啦。咁但係因為佢旋轉得好快，咁於是乎佢喺 佢組成係咪中子先？組成嘅就係中子啦。 而佢喺個南北極度不停有啲噴射流咁走出嚟嘅。 即係兩邊會射出嚟。 係啦，佢好似一個燈塔咁樣咧，就會係有兩束光咁一路係咁樣兜住圈，兜住射出嚟嘅。咁但係佢如果係中子星射出嚟嗰啲係普通嗰啲咁嘅噴射流同埋即係嗰啲電磁 脈衝 信號咯。咁但係如果咧係講緊兩個黑洞繞住大家轉嘅時候咧，佢就唔止係有呢啲咁嘅脈衝走出嚟，佢仲要係有個重力嘅脈衝走出嚟。 即係重力嘅震盪。 係啦，而家我哋就希望度到佢呢個由重力即係巨大呢啲宇宙事件出嚟嘅嗰啲重力鏈。 但係佢當其時係咪咁諗咧？就話佢構思就話，都唔係淨係諗有大爆炸問題啦。總之就話，而家喺嘅即係呢個時刻入邊，某個地方有個黑洞，大家都撞緊。咁一震嘅時候咧，如果我度有呢嚿嘢嘅時候咧，佢相應震埋嘅。 係啦， 唔好理呢嚿嘢有幾遠嚇。 係啦， 係嘛？咁由呢樣嘢就係、是、除咗度呢個震音，我又可以推算喺遠方有兩個黑洞喺度。或者其他有一個搞緊，咁我跟住可以喺嗰度望一望，究竟嗰度發生咩事？ 係啦，係啦，即係呢度你再引申第二個問題啦，就係話我究竟呢個震動係由邊度嚟嘅咧？即係如果我淨係睇到佢唔知點樣震嚇，我都未係有足夠嘅數據嚟去問佢邊度嚟。咁其實就再引申就係話下一步啦，即係有咗呢啲咁樣嘅超級地震儀，你有一嚿唔夠嘅，你起碼要有三嚿。 咁就要多嚿噶啦，印度遲啲再起嘅。如果 係啦，佢就係佢點解起咁多嚿咧？仲要起最好咧，擺有咁遠得咁遠，一嚿擺喺美國，一嚿最好擺地球另外一邊，就令到佢咧可以好容易地去綜合呢三個嘅數據嚟去問下究竟佢個重力波嘅來源係喺邊。 係啊係啊， 透過你度到嗰個重力波邊個先邊個後，你就計到噶啦。 係啊，嗱，所以聽緊呢件事唔係咁簡單，因為佢而家做咗啲嚿嘢出嚟咧。其實唔係淨係純粹度個呢個所謂重力波，而係度呢個重力波嚟嘅來源喺邊度？ 係啦，因為你講緊就係除咗你要度到佢有啦，你嗱即係我揾到個鞋印啦，仲要問下呢個鞋印幾大幾細 嚇 幾高幾深 嚇， 係啦，就要問埋呢樣嘢，從而去估下背後 呢個係咩人？ 係啦，呢個人佢幾高幾大嚇？佢每一步幅係幾大？咁你大約會估得到。其實就一路咁樣去，好似查案咁查上去嘅。 咁所以咧，如果你聽落去咧，有個傳說，你一未睇到剛才我哋講嘅咧，喺套戲入面都會有嘅，咁就 anyway 都係太 Q 啦，都係太 Q 啦。咁問題就係話，喂，如果即使太 Q， 如果呢單嘢呢壇嘢呢個 LIGO 呢壇嘢再繼續落去， 佢會做到啲咩嘢出嚟？佢揾到佢嘗試揾到啲咩？ 佢而家聲稱話應該出年會揾到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佢、可能 嗱，你再睇維基百科，佢到而家仲講緊就將會揾到，而家未揾到，從嚟播佢都未改啊！我見到佢都未改啊。 可能你前年問佢都話係大前誒、大前年問佢話。 嗱，我讀俾你聽啦。Observation that LIGO began in 2002 and ended in 2010. No unambiguous detection of gravitational waves have been reported.The original detectors were disabled and are currently replaced by improved version notes at Advanced LIGO scheduled to be operational by 2014. 未改啊， 是 未改啊， 是啊，即是我看到今年都未必得的。 不是啊，我不是他得不得，他现在你维基百科未改。咁啦，即是如果你去到这个阶段，除了这个人的江湖地位之外，他仲行落去，这个 project 仲行落去，在到其他人找都仲行落去，有什么动机先？ 又咁講啦，始終人哋係間接啊嘛，咁佢先係最直接捉到嘅嗰個啊嘛，咁、你直接捉到有個好處就係、你可以問埋佢每一個個，我用翻佢啲鞋印嘅比喻，呢、個鞋印嘅形狀嘅形態，只有佢呢嚿嘢先度到因為你始終譬如宇宙大爆炸，你始終只能夠係講緊係有一種咁嘅嘢，係呢個世界上有啲咁嘅鞋印嘅啦咁但係接住落嚟有幾多種？ 係啦， 種形成嘅機制係點樣樣？咁就只有佢呢嚿先至做得到嘅啫。 係啊，咁正如佢研究黑洞一樣啦，黑洞原來係好多種嘅就唔係淨一種嘅。咁佢仲去到即係蟲洞嗰樣啦 嚇。係啦，佢即係甚至乎諗到就係話呢黑洞佢係轉得幾快，會有咩影響？甚至乎嗌學生計下，如果係第二個形入邊嗰個嘅。奇點是第二個形狀，又會有什麼可能性發生咁樣等等，玩即係佢玩緊黑洞理論呢，完全 係好啦。嗱，呢啲咧就即係當然學術問題啦。咁但係咧，即係佢塔 Q， 咁你大家就會諗到另一樣嘢，就係點解嗰個即係呢個第九班嚇、即係最嬲尾嗰只馬，點解喺呢件點解咧呢個賽事會跑贏咧？ 又唔可以話佢第九班嘅，不過佢喺重力波問題上面佢唔係第一線不過佢喺佢自己本身想做嗰啲探測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嗰類咁嘅研究係第一線。即係我 係邊班人嚟㗎？咪哈佛嘅呢班人？ 嗱，有哈佛，有加州理工，即係其實又好，即係當初台長 send 得呢單嘢俾我睇嘅時候，我其中一樣比較驚喜嘅就係、咧，我發覺原來就真係我以前曾經都花過幾多少時間去睇過嘢，而且。更加 入边有冇啲人你识噶？ 又唔好话识，不过讲埋嗰样就系、亦都系我一个已经系放弃咗冇再做嘅嘢，咁所以更加唔舍得咁样咁但系有一啲人就系曾经见过，即系我见过佢但系大家冇再联络嘅人啦。当然就系、讲紧十几年前去一个台湾嘅学术会议，咁就系入边讲度宇宙背景辐射。当时就大家好兴奋，就系我哋就嚟度到呢个少数喺少数位后。五個位的那個溫度的高低起落了那些 emo bmo 呢遲下再慢慢想啦、 但結果呢十幾年就 怎知呢就是我自己去了美國讀書之後沒多一兩年就說 emo 都讀到跟住到現在今時今日哇 bmo 都讀到我記得當年十幾年前我還問一位即是台灣的學者說哇那個 bmo 是不是有幾難讀呢他說哇你講緊個靈敏度要兩個數量級提上去100倍咁樣嘅喎，唔係咁易喎。咁點知等咗十幾年後嘅今日，就由呢、一個即係加州理工嘅哈佛呢班人去度咗出嚟。而當年有份去貢獻其中一啲實驗裝置嘅一個加州理工嘅博士後研究員，當年就有份喺嗰度 present， 我有聽佢個 present。咁然後就即係應該今日就係佢呢嚿嘢有份擺落去嗰度實現咗呢一個咁嘅測量結果。 即係換言之，嗰個嘅而家成功咗呢個 project 咧，你間接都接觸過啲人啦。 我連講間接接觸我都覺得有啲 玩下手。如果你當年唔係翻香港咁，就可能已經今日已經係參與咗呢個 project 啦。我應該唔得，因為我有啲同輩朋友仲近過我，不過我就係得個支持咯。呢一啲嘢，即係當時佢哋係最鋭意係希望答一個宇宙學嘅問題，就係話究竟我哋呢個宇宙嘅成分係點嘅，我哋宇宙嘅命運係點？佢哋主力係答緊呢個問題，就唔係重力波嗰個。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點知佢用呢樣嘢又可以順便。去搞掂埋重力波問題，不特止，連一個講緊宇宙暴漲其中即係一個我哋可以都當係一個宇宙學邊一個好似一個神話傳說，都好難之驗證得到嘅問題，竟然喺呢一度都為佢加持咗一下。 不過我再睇一睇咧，就係其實引力波呢個問題咧，喺圖書館唔係揾得太多書。 因为相当相好 浅白，中文的书几乎冇， 冇唔使揾啊！你唔使即系睇呢啲，你差唔多，我谂你要放弃中文。 就算我话揾头先话 Keith Thorne 写嗰本《重力论》，台湾翻译嗰个中文嗰本，嗰本系讲俾一个参考大家，就系我当年交研究生功课先就会觉得好有用嘅书，所以平时人唔系预俾平时人睇。 好啦，基本上咧，即系大家去到呢度就掌握到啦，成件事咧，即系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嘅元素嘅一个咁嘅故仔嚟嘅，即系攞得再重本嗰个就反而喺呢件事上面太 Q 啦。 而当然亦都加上就系最后度出嚟嘅结果，亦都超乎佢哋嗰班原先研究嘅人嘅想象啦。就系嗰个 BMO 嗰个强度比佢哋想象中强咗，即系强一倍又多咁样。 咁后边嗰个含义系点解？ 亦都系代表住起初嗰个重力波。即嗰个確实嘅位置啊，即嗰个时刻出现嘅时刻同个强度，亦都相信有一啲印证咯。譬如亦都可以帮佢哋去断定咗某一类嘅宇宙模型可以唔要㗎啦。 哦，系啦。咁呢个其实我哋睇到就话，即系点解而家研究宇宙学嘅人咁兴奋，就系因为喺呢件事即系公布咗之后咧，其实可以剔除咗某一啲可能性。咁大家就可以收集范围，就好正如头先我哋讲嗰个即系查嗰只飞机。 系啦，系啦。 你其他地方你唔使揾啦。 系啦， 咁啊，净系可以局限嗰个范围。咁呢个即系其实就会令到咧成件事嗰个进展会快好多。嗱，其实大家如果唔善忘嘅话咧，即系会记得呢几年咧，我哋即系好多时我哋都请陈志文博士上嚟啦。个原因就系因为一发生咗一啲巨大嘅发现之后咧，咁我哋就即刻揾我哋嘅科学顾问上嚟去讲。亦都由此大家去即系想象到一样嘢，就系呢几年啊，嗰个科学嘅发现咧实在太惊人。 是不是几乎我上嚟咁多次就差唔多有咁多次科学发现 希格斯波色子啦， 是啦是啦， 今次重力波啦，仲有一次就怀疑呢个速子嘅发现啦嘛， 再有之前有啲 NASA 嘅公告啊， 咁呢个係即係话到俾大家听呢，就係话尽管我哋可能唔係话喺我哋有生之年会见到个最终嘅答案，但系咧就系前嗰几十年嘅重本嘅投资， 系 而家系见到回报， 系即系讲紧廿几年前，我学校嘅老师仲喺度谂紧，究竟呢个宇宙最后命运系会塌缩定系膨胀咧？但系而家今日我基本主流就觉得膨胀咯，仲要加速膨胀咯，咁样吓，即系已经有啲确切答案，即系等于我十几年前谂话啲 BMO 好遥远嘅嘢嚟，今日就有答案啦，佢而且仲帮我答多咗其他问题添，而当年好多人去。贴落去嘅 LIGO 呢啲嘢今日都仲未出，又会有啲同时发生，但系又好依靠背后有好多人愿意去投资，作一啲失败嘅尝试咯。 嗱，成件事咧其实系一个资本密集同埋人力密集嘅一个投资嚟嘅。咁呢个事咧就系、是、今日之所以有呢个成果，就因为喺即系冷战嘅高峰嘅时间咧，美国同埋苏联咧，大家喺呢方面都有竞争。但呢个竞争咧喺即系我哋即系呢个正享受成果嘅时候咧，实际嘅投资系。嚴重萎縮嘅，咁所以咧就過呢、這個即係收成期之後，大家會可能要等好即係一段時間先至再去見到啲咁爆炸性嘅嘢出嚟咯嚇。咁呢個就有好有壞嘅嚇，因為即係發現到呢啲嘢，咁對人嘅實質嘅生活改變有幾多又好難講係嘛。但係對知識嘅探求咧，事實上又係好。即係好劃時代嘅咁當然啦，即係其實成件事咧，關到翻嚟咧，就係一個宇宙佢之所以形成嘅一個疑問嚇、但呢個疑問咧，即係其實亦都唔係話同嗰個即係時光旅行咧，完全係脫節嘅、我相信喺 Keep Four 入邊嘅研究咧，佢係揾到兩者之間嗰個邏輯關係。但係咧，我哋未夠時間寫 email 問佢係嘛？我都相信，如果我問佢嘅話，佢會覆我嘅嚇。咁、但係咧，即係嗰、那個。即係重要嘅問題就話咧，當愛因斯坦最初去 hypothesize 佢推測有呢樣嘅時候咧，佢其實係咪諗緊呢個即係宇宙誕生呢個過程而推演出有呢個現象出嚟？ 我諗其實反而冇諗呢樣嘢，但係佢反而建構呢個理論之後，反而由呢個理論帶動翻去諗轉頭。應該咁講嘅係好多去建構咗呢個廣義相對論之後，有其他嘅人去用佢條理論嘗試答一個宇宙學嘅問題，而翻嚟有一啲結果連愛因斯坦自己都唔肯去信嘅，其實就係、是 即係例如宇宙膨脹 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譬如話 Friedman 佢就係用整一套 Friedman equation， 基本上就由愛因斯坦方程廣義相對論嘅結果去推導出嚟嘅。咁、即係你話。当初爱因斯坦去谂广义相对论，佢纯粹系真系一个纯理论嘅探索咯。 就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咁样啦，有啲咩实际用途就系佢纯粹坐一间房间入边， 系啊， 去谂一谂， 咁但系大家唔好忘记，佢谂呢个时间系啊，系咪一百年前啊？ 系啊，系啊，即系好多嘢超出咗佢嘅当时，即系超出咗人嗰个经验之外嘅嘢啊，即系佢其实执住一个原则嘅啫。爱因斯坦当时做就系、是，佢认为呢个世界上每一样 constant 嘅嘢，就背后意味住一个嘅物理定律。 嗯， 譬如话狭义相对论系乜嘢结果啊？就系、是、话。光速只有光速是绝对的，光速是常数的一个结果。 嗯 嗯、于是乎推导了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是有什么结果，就是说只要是重力，感受到的重力是一样的时候，入面那个的那些物理要是一样，那个时空的物理要是一样。又即粗略地说其实很不准确、 嗯、 又帮我导出了这个广义相对论、 嗯嗯、 基本上他就是执住这一样东西，但结果出来那套理论又帮他解释到更加多的东西、 嗯啊、但是如果譬如说、这个重力波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人是联想到宇宙大爆炸或者是宇宙诞生的一个事情， 差不多都是哈勃那个年代的了其实、 即是50年代了， 唔知唔知二十年代 ， 即系啱啱嗰阵，即系广义相对论有咗冇耐之后，咁、嗯、啊，然后有人执住佢呢一堆嘢嚟去、嗯，甚至做一啲天文观测，睇下原来个宇宙可能会系膨胀吓、嗯，而且呢个系亦都爱因斯坦嗰啲俾出嚟嘅方程式容许嘅，咁、嗯、已经有人谂呢、這个宇宙会唔会系动态嘅咧，唔系静态嘅咧？因为过去就算我哋去睇太阳，我哋或者睇其他天上嘅星，我哋都以为佢系静态。但系，譬如好似经过牛顿啊、哥白尼或者伽利略嗰堆咁嘅人之后，我哋都即系当时人已经有一种咁嘅谂法，就系、是，咦，会唔会系只不过太慢，我哋睇唔到？ 嗯， 吓、啊，会唔会有一？既然爱因斯坦俾咗呢条色，佢会唔会话到俾我哋听啲新嘅嘢咧？咁结果又得喎，又 嗯，咁、啊、之所以提出呢样嘢，就系最简单，就系因为咧喺哈勃望远镜佢开始运作之后，大家就开始有一个实证嘅谂法，就系、是。得到實證的支持的想法就是宇宙是膨脹的，而即是這個重力波這個問題呢剛剛剛剛就是跟這個即宇宙大爆炸這件事是掛鉤的、 不是哈勃望遠鏡，是哈勃那個年代，即哈勃望遠鏡是說90年代，但哈勃那個年代就是20年代，1929年、 那個就是他憑一些數據 系啦， 佢推测到， 睇到啲星星不断咁 红移， 系啦，不断咁离我哋而去，咁、得出个结论。 嗱，至于嗰个具体嗰个挂钩嘅关系咧，我哋第四节翻嚟同大家解释。 好。